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、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考察了平壤自动化器具厂。崔龙海同志参观了革命实际教育室和严格介绍室，他对厂里的工人群众在生产中掀起革新并取得成就表示了赞赏。他在现场主持协议会并强调，在白油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永不磨灭的抗争历史凝聚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生的三池渊郡建设成为一个样板郡、标准郡，使之成为革命圣地方面，这家工厂承担着重要任务。崔龙海同志还强调，厂里的干部、工人和技术人员都要尽到责任并提高作用，来及时生产和保障三池渊郡建设工程所需的各种配电盘等。